屋企咧有年幼嘅小朋友，要特别留意家居嘅安全噶。过往咧有不少嘅家居意外系导致致命嘅后果噶。 诶、哎，你讲得啱啊！好似咧啲电器插咗嘅位置咧都要留意嘅，因为咧小朋友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噶嘛。家长稍为唔留意啊，佢哋可能啊就会误触插咗，导致触电噶啦。 插咗咧，最好放喺啲小朋友掂唔到嘅地方，或者咧喺啲家具嘅后面。最好选用防触电保护盖插咗，避免啲小朋友掂到个电掣而引致触电啊。 另外一种咧，好常见嘅儿童家居意外咧，就系窒息啦。小朋友咧中意喺屋企嗰度周围爬，好容易咧卷入啲窗帘嘅拉绳里面，导致窒息噶。 最好咧将啲拉绳放喺小朋友掂唔到嘅地方。仲有啊，一啲潜在风险嘅物品，包括电器、电线啦，甚至有拉绳嘅衣服，都唔应该俾小朋友随意攞到噶。 揀玩具俾小朋友咧都要小心，睇清楚啲玩具会唔会有啲容易脱落嘅细小组件，避免小朋友咧会吞咗而导致窒息。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有好多名词听落你知系乜嘢意思，但系要你解释又解释唔到喎。好似乜嘢叫做一首好听嘅歌，你觉得好听，另一个人未必觉得好听。咁乜嘢叫做朋友，你觉得佢系朋友，佢未必当你系朋友。但系呢段期间终于揾到佢嘅定义，疫情期间肯坐喺你对面同你一齐食一碟餸嘅就系、是、你朋友。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二台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埋 Kitty 啊 ，Kitty 早晨， 阿 O 早晨，晨光嘅听众早晨， 系讲财经之前讲下天气先啦，好 嘛？好啊，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57%，而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 系今日继续冻啦，除咗冻之外咧，其实睇到琴日确诊嘅数字咧都成为咗三位数啊，所以咧温馨提示啦，同咁多位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声咧，真系注意社交距离啦，同埋咧嗰啲防疫措施啊又要做得足啲啊。嗰啲口罩唔好咁容易拉低啦吓， 啱啊！ 吓、啊、好啦，咁啊，至于港股咧，继续气氛好啦。当然，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哇，琴日港股又嚟啦，啊，直逼29,000点啊，恒指升咗288点啦。咁啊，北水230亿狂扫港股啊，破纪录啊！哇，即系点样可以破纪录呢？就系、是、再添啲。点样可以再破纪录呢？就系、是、再添多一啲啊！咁啊，睇到啊，表现真系好理想啊！琴日基本上你有揸啲正投正好股份都升得好夸张吓。咁啊，大市嘅走向系点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唔该。嗯， 系啊，我哋可以讲而家呢个系即系大时代嘅，基本上就呢个系牛市方面咧，就已经系临咗啦。因为最主要头先提到啦，就系嗰个系。流动性方面好充裕，尤其是例子呢个系北水啦。其实基本上连续十几日咧，就系、是、嗰、那个净流入方面咧就创新高啊。咁、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其实就因为内地方面咧都开始开放咗呢个系年金系可以投资港股啊嘛。咁嗰度就預計方面咧都超過3,000亿嘅資金，咁同埋即係年金呢啲嘢係越嚟越多噶嘛，即係你我哋好似 MPF 咁樣每年都增加咗落去噶嘛，個數嘅 pool 就越嚟越大嘅，咁所以變咗可以流入嚟投資港股嘅錢咧就完咗就假設啦，就算買曬呢3,000亿之後咧，都會繼續係增加咯，咁所以變咗就你睇翻就呢個係水源就真係充足嘅，咁同埋就。始终嗰个全球个资产嘅配置上面嘅话咧，今年开始咧都应该会增加翻多啲呢、这个系中国啊，或者系呢、这个系香港区个投资，因为始终 美股方面就舊年跑贏啦，咁但係就估值上面就唔平，但係咧如果你講經濟復甦啊，講疫症嘅控制方面咧，其實內地反而做得好，咁所以變咗喺個資產配置上面咧，我相信除咗內地資金之外咧，都有啲境外資金方面咧都會增持翻啲港股啊同埋內地股市咯。 嗯，咁又睇到咁多份報章咧，一份報章就做咗一份咧北水掃貨清單嚇，有份 checklist 出嚟啊，咁啊見到咧北水咧越大越掃喎，咁啊騰訊啊淨流入啊最多啦，跟住中移動啦、中海油啦、咁啊中心啊等等咧都掃上去咁樣。記得咧上年咧其實都有一陣北水咧上落嚟咧大幅買嘢嘅，不過嗰啲就買啲內需多啲。咁睇唔睇到依家北水嘅走向都係好似頭先 Candy 咁樣講啦，因為可能佢哋要部署年金啊，所以要買。买啲相对稳阵同埋相对再大只，大只唔紧要啊，最怕佢波动啫咁样，所以就反而即系腾讯啊，即系其他嘅股份，美团啊、小米啊咁样，都见到北水咧有扫货情况。今日有冇呢个情况可以持续咧？ 我都觉得啱啊，其实你头先提嗰样嘢都系比较系好嘅，因为睇翻就其实同之前嗰啲唔同，之前嗰啲北水咧可能都系一啲当地一啲即系私募基金啊，或者系啲短炒为主，可能就。即係短時間裏面咧，谷到一隻股份個市值非常之大嘅。咁但係依一批今次落嚟嘅北水就係頭先講啦，係可能係年金啊，或者係啲即係退休基金等等呢啲，咁都係一啲比較鋪大啲，但係咧就需要即係買一啲比較市值大啊、穩定啲嘅股份嘅。所以數啲板塊就唔同啦，股份都唔同嘅。咁第二咧，我覺得都即係內地方面其實可能都有心咧，就要即係谷大香港個股市啊，因為好似之前講啦，你而家即係中美嗰個係金融戰升級嘅話咧，咁、就啲大型嘅企業去美國上市又唔安全噶嘛，點知突然間會唔會即係又叫你咪除牌啦，或者唔俾當地嘅資金去買啦？咁啊，甚至無可能即係嚴重啲，可能話你帳目上邊咧有問題啊，又要符合當地嘅規例，咁所以諸多嘅流難情況之下嘅話咧，咁相信都係即係培養翻內地或者香港個市場嚟到吸納依一啲。大型嘅企業上市會安全啲咯，咁如果你要吸納呢啲大型企業或者嚟緊更加多呢啲大型企業可以上市嘅，你個市值一定要大咯。所以琴日港股就係突破咗呢個 market cap 咧，除咗指數升之外咧，有一樣好重要你要留意啊，就係突破咗呢個係50万亿市值啊。 真係好誇張啊！呢個數字咁睇下今日港股咧，係咪再有機會咧再爆上去，或者個別大隻嘅重磅股咧都可以咧支撐下大市咧？ 係嗱，上個禮拜 Candy 如果抽到呢個醫道嘅朋友咧，都開心啦。咁啊，嗰日係啊，買完之後真係飲幾餐茶啦。咁啊，但係咧抽唔到嘅朋友亦都唔使唔開心，因為我今日睇報紙咧就見到另外一隻想問下 Candy 嘅意見嘅，就係呢個內地短視頻平台快手啊嘛，佢哋就啟動路演啦，就話預料咧最快下个礼拜就招股，二月头嘅嗰个礼拜咧就挂牌。咁有分析咧就话呢个快手有机会吸引超过100万人去到认购，可能啊会取代到呢个医道科技成为呢个认购人数同埋动之王、哦。 上次医道就117啦，即系讲紧上两个礼拜，唔系上次啊，一一七啦，即系117万人去认购。咁啊，究竟快手会唔会再炽热一啲咧？交俾 Kenny 讲下， 快手一定系炽热噶啦，同埋佢有个而家新嘅称号啊嘛，就系、是、呢个中国视频第一股啊嘛， 哇！ 快举个 TikTok 上市啊嘛，即系嗱，本来 TikTok 喺个中国短视频方面咧就龙头啦，即系最先行者啦，咁就而家讲上市啊，反而快手方面咧就系即系上咗嚟，咁大家都知道内地方面咧，其实短视频系非常之盛行嘅，咁就算唔系内地啦，你其实喺美国都即系好 TikTok 都好盛行噶，咁可能即系年轻嘅即系玩家上边嚟计嘅话咧就。比較可能更加中意睇啲短啲嘅嘢，即係 Facebook 啊嗰啲可能都覺得長。其實年青人可能參與 Facebook 嘅話，應該就基本上可能都係睇翻即係依啲短視頻啊或者 IGTV 啊 IG 咁樣。咁所以變咗依個會產生好大嘅流量。你睇翻依個係快手都係啦，你佢喺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用活躍用户咧係講緊3亿几嘅，咁而月活躍用户方面咧係講7亿几喎，咁而嗰個用户多都唔緊要，最緊要咧就睇下究竟佢瀏覽嗰個時間長唔長啊？咁你睇翻佢哋咧個用户方面咧，平均每日嘅瀏覽時間咧，你估幾多分鐘啊？ 哇！即係短視頻仲要用分鐘去形容，我估超過120分鐘啊，會唔會啊？係 咁又冇咁多， 冇咁多 都有八十几分钟， 或者个几钟， 个几钟咯都有， 个几钟咯。你谂试想下，你其实睇啲短视频，每日用平均用咗呢个个几钟嚟去睇嘅话咧，其实你嗰个黏贴度都好高啊。咁如果黏贴度高嘅话咧，大家知道新经济行业嚟讲嘅话咧，除咗你用户多之外咧，你最紧要喺里边停留嘅时间多唔多嘛？越停留得多时间嘅话咧，佢越赚你钱嘅机会越大嘛。咁呢个就引申落去咧，就系、是、做呢个系第二类嘅电商咯，即系而家嘅电商就已经。由呢個平台電商就過渡到呢啲信息流係夾雜嘅電商嘛，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嗰個係電商方面咧個成交嘅金額方面咧係講二千幾億噶啦，已經去到。 咁所以新股民又可以試下部署下啦。嗱，咁就近排就露演啫。今日時間所限就想快快手講埋只港交所咁樣，因為港交所都升得好快手嚇、 啊。 我驚今日唔講，今日唔講，聽日可能已經掂到500蚊啦嚇。咁真係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咧？咁啊，聽日預留多啲時間咧，同 Kenny 再暢談一下。今日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聽日傾過。 拜拜。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点解啊？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0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林威， 早晨啊两位，都同阿晨光啊听众讲早晨啦、 啊，有啲咩提供啊？ 喂，晨早流流咧，我想讲啦，我想讲下啲好热血嘅新闻啊！ 好啊、 你哋琴日有冇睇到咧？嗰条短片啊，就系、是、有学生咧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翻学咧。 哇，好正啊！呢、這个我直头想 share 喺我自己嗰个社交网站嗰度，我觉得好青春啊！ 我睇嚟我与世隔绝， 系咩？ 系我未睇啊！呢条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好，俾林慧形容一下。 好啊，嗱，通常咧学生就讲 I go to school 都系一系 by bus 啊，一系就唔知 by mini bus 咁样啦吓。咁、今次呢个真系犀利啦！呢班学生咧就可以讲 I go to school by kayak， 爬呢个独木舟啊，真系 kayak。 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得意嘅，因为咧其实我自己有个学生咧系喺嗰个学校读书嘅。即係睇藝啦，咁咧佢都係玩蛙艇嘅，咁咧所以我對於呢一個新聞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有親切感啊。當有班學生咧真係諗到嗱，佢唔係而家發生嘅，其實咧嗰條片咧係上年嘅十月拍嘅，咁佢哋咧就真係諗啦啊，一路突發奇想諗緊啊，有冇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即係翻學咧，好熱血咁樣咧，就用自己嘅擅長嘅一個運動啦，蛙艇咁樣。咁咧，佢其實成條片我真係睇曬，因為咧，我喺度諗緊而家啲學生哥咧，其實見到都幾勵志嘅。嗱，你知啦，而家其實除咗小六、中六或者係其他有啲真係好需要翻學嘅年級咧，學校可以個別安排佢哋翻學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停緊課噶嘛。咁咧，特別係見到佢哋咧咁愛翻學，而去用一個咁有創意嘅方式咧去翻學。你諗下嗱，佢個路線係咁樣嘅，佢係烏溪沙經過大水坑，嗱喺城門河，跟住一路挖挖挖就挖到去體藝嘅嗰個學校位置嗰度啦，咁其實成條路線都唔近噶嘛。嗱，如果你踩單車咧，好似感覺上都冇咁遠，但原來蛙艇咧，我睇翻佢，因為佢要睇風向啦，要睇水流啦，要睇潮漲啦，咁其實佢哋係有充分嘅計劃，畫好曬嘅路線。我睇佢條片咧，好搞笑噶，佢哋係用紙筆咧畫咗嗰個河道嘅路線，跟住計曬啲時間啦，睇下啲風向啦，於是就決定咧係要凌晨4:00出發。是啊，是咁早喎、 啊。是啊，即是天黑咁样咧，就去预备蛙艇啦。 是啦、啊，我作为妈妈嘅心态咧，我系担心噶嗰一刻，因为我觉得我其实都几危险喎。你黑掹掹咁样走去蛙艇，又唔知道熟唔熟悉嗰个地方啦，因为未必蛙过一次啊嘛，嗰条路线。咁跟住咧，真系用咗好耐嘅时间，即系差唔多。我谂佢哋搞到7:00翻到学校啦，历时系几个钟头嘅。咁但系佢哋咧成个过程咧系拍低晒啦，睇到佢哋嘅反应咧，其实系攰噶嘛。去到中间嘅时候，但系佢哋系一路都好坚持住，咁样由自己出发嘅位置咧就系、是、蛙到翻学校。最后尾见到佢哋欢呼嗰一刻，哇！我都好感受到嗰种热血同青春。 系佢好似赢咗奥运金牌咁样，即系到达目的地啦。 佢哋一共蛙咗几耐啊？ 佢話三個鐘頭到啦，應該，因為佢四點就凌晨四點就開始整嘢就落河啦嘛，咁跟住我諗都係挖到七點零，佢應該預好時間就係啱啱好翻學嘅時候。 唔怪之過我睇到條片之後咧都哇咁樣，因為蛙艇蛙艇蛙艇咁樣。 而我覺得最熱血嘅咧就係即係除咗佢諗到一個咁創新嘅方法翻學之外咧，就係、是、有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啊，因為你話自己一個忽發奇想去做呢一樣嘢咧。都冇咁好玩，或者冇咁有嗰个成功感啊！即系就算你经诶、即系经历咗呢一样嘢成功咗都好啦，你个喜悦不能够同身边嘅人分享啊嘛！ 嗯、 即系人哋感受唔到，但系哇，你同啲好好嘅朋友一齐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到你成功咗，哇！你真系可以讲到五十岁，我觉得。 问题就嚟啦，究竟呢一班诶呢一个定呢一班呢一班系 咪？呢班啊， 呢一班嘅朋友们咧，佢哋可唔可以持之以恒啊？即系究竟佢哋做一次啊，定还是佢以后翻落去日日都系咁样翻先？ 我谂呢啲都系壮举嚟讲咧，可一不可再噶啦。睇下有冇人再即系打破佢哋嘅纪录咁样啦。 可能挑战咧，即系四点出发，可能六点已经翻学校咧。 啊，即系如果你平时我系搭巴士翻学嘅，你都要持之以恒啊！你日日都要追巴士。咁你如果系用蛙艇，你可唔可以日日都蛙艇啊？ 咦，我反而系咁谂，因为我唔知道阿钟哥同埋林慧咧翻中学嘅时候，即系你都知道翻六年啦，我哋嗰阵时系咪先？咁哦、七年添啊！咁、你同翻同一條路，即係如果你冇搬過屋嘅話咧，你每一日都係嗰條路。咁即係如果你行翻學嘅，就每一日都係行嗰一條路啦，或者你搭巴士都係搭嗰一架巴士啦。你有冇中途諗過揾一啲新嘅路線去翻學咧？因為你覺得悶啊？ 我冇啊！ 因為好趕係嘛？ 唔係因為冇錢啊！屋企嘅俾我嘅零用錢，我只係夠錢搭嗰一架巴士啊！ 哦， 所以我冇辦法去轉第二啲巴士，因為我唔可以話。不如轉小巴是冇可能的，但係唔夠錢上車。 但你冇諗過，即係覺得悶嘅，即係日日都係翻學放學都係呢條路，有冇第二個即係好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即係翻到屋企嘅咧？即係睇下沿途嘅唔同風景都好啊。 有睇下嗰日咧，晏晝有冇食多到嘢啊？如果晏晝食埋嗰個巴士錢咧，就唯有行翻屋企啦。呢個真嘅，唔係講笑啊！ 你距離好遠定好近先？ 我以前住柴灣啊嘛，咁我以前中學係筲箕灣啊嘛，咁柴灣同筲箕灣就。你話遠唔遠？話近唔近一條柴灣道，即係嗰個超級長命斜路，行嗰度。如果係行嘅話咧，大約係半個鐘度咯。大約就行半個鐘頭。先上車，再落車，一定係因為上山落山啊嘛，必定要經過。 唔怪之你咁 fit 啦。 即係冇辦法，即係由細咩專人長時間訓練啊，屋企嘅小朋友唔好模仿嗰啲。 我淨係試過放學會行兩個地鐵站咁樣咯，即係距離。但係咧翻學我真係唔夠膽改變路線 因為趕啊嘛。 係啦，我翻學嗰個位置咧，中間咧除咗途經呢個比較多車嘅隧道咧，其實咧學校門口嗰條大街咧都係非常之經常的交通擠塞黑點嚟，日日都聽到交通消息報，所以我真的不夠膽轉第二種交通工具嘗試啦。 不過咧，直話講到嗰個片段裏邊嗰啲朋友們，佢蛙艇啊，今次咁樣，咁我覺得哇，好新奇喎、啊！咁其實咧，正話阿崔其實都講啦，其實我哋可以有好多方法翻學嘅。其實有一樣咧，我就覺得如果啊，即係將來復課之後咧，同學們真的可以考慮一下行翻學。嗱、咁唔係，我屋企。太遠，我一定要搭巴士或者搭校巴咁樣。有冇諗過我以前都試過嘅，我早兩個站落車，然之後就俾自己行另外嗰兩個站， 然後就遲到啦。 咁又唔會嘅，咁你要睇下，你睇下嗰個時間可唔可以容許啦。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你係睇多咗啲嘢嘅。正話係有一樣嘢係真嘅，你每日都去搭嗰條巴士線嘅時候，你坐下坐下你會悶啦。第二咧就係你坐下坐下你會唔睇啊，跟住你就會。覺得嗰度啲嘢好理所當然出現、但係當你落咗車之後咧，嚇、原來呢度有間士多，嗰度有個巴士站，跟住有個垃圾房喺度。你行嘅時候，你先至會細味翻每一個即係你失去咗嘅點子嘅。 我覺得鍾哥呢個方法好，同埋可以考埋啲同學仔嘅變通。 係啊， 你行行下，發覺差唔多夠鐘，你就好上翻車啦， 接翻下一架車再上過咁樣啊？ 點解我會咁問咧？因為我真係聽過我有個朋友佢咁講嘅，佢就話每一日咧，因為佢係行翻學嘅，佢每一日都係行嗰條路，又係有一條斜路嘅，咁佢覺得好悶啊！即係行足咁多年，佢話有一次咧，佢就揾其他路去行咯。 咁行得到，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嘗試啊嚇，揾其他唔同嘅路行翻學，等佢即係行翻去嗰段時間冇咁悶。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唔係遠，即係遠咗好多嘅話咧，應該都係醒神啲嘅。係 㗎， 即係 explore 係一啲新嘅嘢啊嘛，起碼你即係翻到學校都係嗰個環境㗎啦。咁但係之前嗰段路你有啲新嘅衝擊，我諗個人都會醒啲咯。 呢個當然啦，你日日做嗰一樣嘢，如果你當係即係好理所當然咁樣做咧，就真係會悶到爆啊！ 係， 你間唔中要俾啲刺激自己先得嘅。 不過要預留充足嘅時間咯，所以我好明白林慧話啊，翻學咧就未必啦，但係放學咧就可以慢慢諗下，係啦，遲咗翻屋企都冇乜所謂。 唔該曬林慧。 好，唔該曬。8:28啊，咁我哋咧同大家睇埋呢個天氣嘅預測。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天晴乾燥嘅，最高氣温大約去到18度，晚上部分時間係多雲嘅，吹清勁嘅偏東風。咁稍後離岸間中會吹強風嘅。展望啦，未來兩三日雲量係較多，同埋會有幾陣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咧，天色就會好轉啦。而家嘅室外温度係14度，相對濕度54%，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噶。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 晨光第一句。 我唔想做嘢啦，屋企又唔係冇錢。 我朋友屋企人每个月仍然俾好多钱佢使噶。 古希腊哲学家佩里安德曾经讲过：家之越巨，烦恼越多。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唔贪心，知足就会开心快乐噶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至星期五在北京开会，人大常委谭耀宗今早出发前表示，人大网页列出的议程有18项，都是有关修订内地法例，暂时看不到有同香港相关的议程。谭耀宗话：今次嘅会议系加开，强调人大常委嘅立法任务好重，有好多法例需要修改同埋制定。世卫组织领导嘅国际专家组正喺中国武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喺世卫执委会嘅视像会议上，美国代表话：只有中国交出手上嘅资讯，调查先至会有结果。中国代表呼吁停止政治施压。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卫生部官员要求中国分享所有从华南海鲜市场收集的动物、人类和环境样本研究数据，包括病毒基因排序和动物实验结果，并让调查团接触医护人员、病人和实验室人员。他强调，随着变种病毒持续出现，全球科學家必須公開、即時共享病毒基因排序和樣本等訊息。中國代表發言時重申，中國以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即時發布疫情訊息，而病毒溯源應該由科學家商定具體工作，要相信科學家，停止科學之外的政治施壓。欧盟27国部长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民众在夏天是否可以有更大的出行自由。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上星期去信欧盟委员会，提出向已接种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发出全欧通用的疫苗证书，协助振兴被疫苗重创的跨境旅游业。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相信，接种疫苗是自愿性质，有人不愿意接种或者无法接种，这些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是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列为出行的条件。欧盟部长又讨论如何加强协调疫苗接种工作。

Martin 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睇下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你只窗冇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CIBS 同你一齐走进少数族裔嘅世界。叶蓉艺文青 嗌阿叉，印度人系唔中意， 有好多人好唔中意， 系真系 一定。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知道要点样称呼啲外国人啦。 港股星探 ，We present to you Anita Desai, an Indian-born author. I've been a writer since I was a child. Nothing ever drew me away from the writing life. I can't imagine living any other life.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麦拉宾法则，当发送信息嘅人提供矛盾嘅信息嘅时候，比如话佢嘅信息里面夹杂咗好意，又或者系讲反话等等，呢、这个法则就话系以视觉嘅资讯为优先。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崔杰堂。 唔好叫我住。 做咩？ 我谂紧你正话讲嘅嘢。 系，好 嘅，我都谂紧。 你咪我重复多一次。 你讲多次咩叫做以视觉优先啊？即系如果佢讲嘅嘢里边包含咗有啲矛盾嘅东西。 系啦，其实咁你明咗噶啦，唔使讲多次咯。嗱，讲多次啦，呢、這个麦拉宾法则咧，即系话，譬如有时咧，我哋讲一啲信息，譬如我同钟哥讲啲嘢嘅时候咧，啊，点解我讲嘅内容好似同我嘅眼神啊，或者同我嘅肢体语言啊等等，又好似又唔系好配合咁样嘅咧？明明你赞紧我嘅，但系你又好似好轻佻咁样，到底你系真系赞啊，定抑或系笑紧我咧？即系类似系咁样啦，一个矛盾嘅信息啊里边。咁呢一个法则咧就话，哦，如果当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咧，人系偏向相信佢视觉嘅资讯嘅， 就唔会相信听到嘅嘢啦。 嘅内容系啦， 即系讲嘅就系废话啦。 都可以咁讲嘅，嗱，佢有一个美国嘅心理学家咧，就系麦拉宾啦，即系呢个法则咧，就以佢嘅名嚟命名噶啦。咁佢就研究有关人喺接收互为矛盾嘅信息嘅时候，人到底系重视言语，即系嗰个内容啦，嗰个听觉啊，定或是系个视觉咧？咁结果就发现啦，外表咧系占咗55%嘅，即系睇你个样啊、眼神啊、嗰、那个肢体语言啊，就占55%。咁而讲话嘅方式咧，就占38%，即系可能系睇你个语气啦。而说话嘅内容咧，只系占7%啫。 哦，正路啊， 系点解咧？ 咁我成日都话啦。语言啊， 系 说话嘅内容啊，语言啫， 嗯， 系最靠唔住噶嘛。即系我哋有一句说话就 don't tell me, show me，你唔好话俾我听，做俾我睇噶嘛。成日都系呢句说话噶啦，讲天下无敌，即系做就即刻 值 噶啦嘛，系咪所以呢样嘢系真噶。 定系因为嗱，就我尝试去到理解啦，即系点解人哋讲到出口咯，你都唔信咁样，系咪因为讲咧？太容易去造假啦，但除非好似阿钟哥你咁啦，即系有呢个演戏嘅底子，系一个戏子嚟嘅，咁你先可以咧，连你嘅面部表情啊，或者肢体语言咧，都呃埋人。 所以我成日都话咯，应该从细到大需要通过戏剧训练噶，任何人，因为你要表达自己某一啲你想表达嘅嘢啊嘛。 咁所以咪应用喺你身上，我都得唔到一个正确嘅资讯咯。 诶，唔紧要，唔紧要。 你讲嘢俾人睇同做嘢俾人睇系两件事嚟，即系成日话喂我好叻啊，我好劲啊，我冇讲呢啲嘢噶，讲系冇用。男人自吹自擂是经常有的嘛，你真的做给我看先啦。 嗯，但他讲的除了、之后他那个、即是、后续是能不能够做到他讲的事之外呢、是直头他表达信息的一瞬间、即譬如中哥埋行埋嚟赞啦，啊崔杰彤今日几精神喎、咁样。咁但係呢你讲嗱，如果斋听个内容你赞緊我啊，咁、但可能我见到中哥的眼神呢好像有啲不屑咁样。 就係啦， 係啦， 所以咧喺呢個時候，你即刻做一個測試，你同阿小白做一個測試， 係點咧？ 因為小白而家我哋淨係聽到佢把聲啊嘛， 係啊， 我哋見唔到佢個樣啊嘛， 係啊，係啊。 其實小白而家做乜嘢咧？計劃誒，而家小白而家講乜嘢咧？ 係， 我都係半信半疑嘅， 哦， 因為我睇唔到佢個樣啊嘛，哦、即係譬如話，喂小白，其實咧下個禮拜咧，有幾個新嘅環節咧係想你做嘅。 你放心啦，钟哥，我已经全部搞掂晒啦。 嗱，我唔系好信嘅呢个， 可能即系我哋幻想佢样嗰个眼系咪眼珠反到去后脑嗰度？ 除非我见到佢个样，即系佢真系好好诚恳地话，我真系会做嘅咁样，咁我咪信咯。而家佢电话里边咧，阿小白嘅反应我系睇唔到啊嘛。 系，哦咁，所以其实真系要睇你个样就决定你相唔相信呢个人、 不过有阵时候我都会谂，我哋虽然话就话咧，诶，睇事实啦，唔系净系得个口啦。咁但系我哋通常咧见到一个人讲嘢嘅时候，睇埋佢只眼啊嘛。好似而家我咁，其实你净系听我把声，其实有阵时候都可以听得出我个人诚唔诚恳噶。吓。咁你可以凭住我嘅声音去判断，啊下个礼拜啲新 set 文一齐搞掂晒啦！ 嗱嗱嗱， 嗱呢句点样咧？ 点样演绎咧？ 系啊， 嗱，记住啊，即系我自己唔好话做呢一行咁耐啊，我做人咁耐咧，我成日我都系嗰句，我唔信文字表达嘅嘢，或者啲人讲俾我听嘅嘢， 系， 你一定要自己亲眼睇到先， 嗯， 即系呢个陈华，你系咪亲眼睇到啊？你唔係親眼睇到人哋講你就信啊？ 嗯， 即係呢個係我唔係一個理論，但係一個人生經驗咯。 係嗱，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就喺度諗啦。有啲人會唔會蝕底啲咧？嗱、當然啦，如果你好真心去表達一樣嘢嘅，咁我相信對方大部分時間都會即係收到啦、接收到啦、或者佢認識你呢個人而信任你啦。咁但係有啲人會唔會佢講嘅內容其實佢真心嘅？但係佢個樣啊，或者佢啲肢體動作咧？是真的配合得不太好，令到人哋半信半疑咧，即係覺得佢虛假，但其實佢唔係嘅喎。 可能天生佢個樣子出嚟係一個唔值得信任嘅樣嚟。 係啦， 但係佢個人可能好誠懇嘅喎，東哥你唔可以抹殺呢啲人要存在嘅喎。 即係無論佢點樣讚人都好咧，佢都好似個樣係詆毀緊你咁樣嘅。 如果阿白如浩同阿崔傑同講到咁極端嘅人，我唯獨是一樣嘢啫，佢應該翻去問阿媽媽點解生到個樣係咁樣。即系你讲到咁极致，冇办法啦，系咪先？ 但系佢呢一个咧，麦拉宾法则咧，佢真系想带出一样嘢嘅，因为呢一个令人哋留下印象，即系相唔相信你所讲嘅嘢咧，其实可能应用喺爱情度又得啦，即系到底佢系咪真系中意我噶？即系你口讲话你好爱我，但系你嘅眼神好似或者你嘅肢体语言好似一副不在乎咁样，咁又或者你做嘢嘅时候，你做一个演讲啊，或者做一个presentation 又好啊咁样。你到底嗰样嘢，你系咪真系咁firm 或者咁确实系好有信心去做咧？咁都好影响到即系人哋对你嗰个观感噶嘛。咁所以佢提议咧就系，当我哋真系讲紧真心嘅说话，或者系好想人哋相信嘅时候咧，自己都要留意翻自己嘅肢体语言。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会比较僵硬啲，或者系即 系 系啦，嗰啲面部表情咧系难以控制啲。咁但系呢一个咧，真系会影响到人哋对你嗰个信任度嘅。咁佢就提議咧，即係你哋可以嘗試去改善一下，即係你成套 package 係啦，即係無論你嘅外在啊，你嗰個語言嗰個通啊，即係成日都話啦，有啲女仔咧講嘢冇尾音啊嘛，好似好唔温柔咁樣啊嘛，但其實佢嗰個人可能唔係唔温柔嘅喎，佢講嘅嘢可能好温柔啊，你真係好叻啊咁樣，只不過佢嗰個聲線係用得過雷隨少少，你真係好叻啊咁樣，咁就令到人哋會覺得都唔知係真定假嘅。 所以我又係嗰句咧。大家應該從細到大經過演技的訓練會好啲嘅。 係，你有冇開班啊？你有冇開班啊？ 開班啦！等我弟弟快啲上嚟嚇。报名啊嘛，可以早啲 学 啊！ 一讲阿小白一讲佢个仔，我系谂起阿小白俾我睇佢个仔嗰个片段啊，喺个露台跳舞。 唔好諗呢啲，唔好諗呢啲。 所以咧，我哋喺潛移默化裏邊咧，其實我哋都係唔係太相信齋聽聲嘅。 係 好簡單，而家我哋喺呢一個疫情期間，咪好多 Zoom meeting、Zoom meeting 嘅。 係， 如果你真係淨係相信把聲嘅，我哋淨係用語音通話，或者大家一個group chat 已經 OK 嘅啦嘛。係，點解一定要見埋樣啊？就係睇下大家有冇喺個樣裏邊，即係有啲咩露出一啲端倪啊嘛， 即 係 皺眉啊， 係啊，會睇到啊嘛， 有冇仿佛？ 好啦，調翻轉頭啦，而家仍然都係唔會俾個樣你睇嘅係咩人啊？騙徒咯，所以佢淨係會打電話同你講，嗱，你而家有個包裹寄咗嚟啦，你再唔攞咧就乜乜乜就禁止你出境啦。嗱，騙徒就唔會夠膽俾個樣你睇咯，因為佢哋知道我淨係靠把聲呃到你咪呃咯，但你見埋個樣我呃唔到你噶嘛。 好啦，所以點解我哋成日拍片啦？ 結論 係啦，就係見到我哋個樣就知道我哋幾真誠啦嘛。 冇錯，冇錯。 水啊，咁啊都顺带提提你啦，天气干燥，大家都可以多喝水啦。阿 O 同埋林慧，你哋多喝水啊！ 先喝到水啊，直播室唔会饮水啊， 系啊，要出去饮水啊， 饮唔到嘅。 跟住同你跪嘛吓，你治我哋。 冇啊，我都冇喝水啊，而家系啊。 喂，嗱，讲起饮水咧，亦都可以讲下食嘢嘅。咁啊，唔讲主食，亦都唔讲咧，真系食啲乜嘢。不过咧，就讲下咧一啲本地咧原来有嘅资源。嗱、 哦， 這個、呢一个咧，我真系第一次听同埋第一次发现嘅啫。你哋有冇去过塔门旅行咧？ 有啊，有啊。 咁塔门最特色出名系乜嘢咧？ 海胆炒饭。 系啦， 系啦。 系啊， 系啊， 我真系唔知 道、啊。海胆炒饭，你有冇去过塔门啊？ 我应该有去过塔门嘅。 同边个去啊？ 我唔记得啦，朋友咯 。啊，系啊，啱唔啱啊 ？Bobby， 我答得。 你答得啱嘅。不过咧，我啱今日想讲咧，就系佢嘅天然资源。我想讲，我真系最近睇报纸咧，我先知道原来咧，塔门本身嘅生态里边咧系有好多蚝 嘅。 哦。但系咧， 生蚝嗰啲蚝啊。 系啊，嗱、 哦， 其实咧我就 唔系咩蚝， 我都 知啊， 仲有咩蚝啊？周 街大蚝屎， 蚝屎咯，可能 蚝屎咪都系生蚝整出嚟嘅， 系 定还是土蚝啊？ 生同埋唔生噶嘛，争好远噶， 生噶， 生噶。 哎呀，头先先话想食啊，系咪塔门有得食啊？ 喂，但系咧，我唔系讲紧咧帮衬人哋食屎嗰啲食啊， 系 因为咧最近见到咧有好多人咧就自己带架撑咧去掘蚝。嗱、 哦， 呢、這个我觉得系相当之夸张噶，因为咧，首先你冇谂到会有一啲人知道呢度有蚝嘅产先啦。第二就系、是、其实咧，我睇翻啲照片咧，嗱，因为其实佢哋掘蚝咧系真系需要架撑先至掘到佢出嚟噶、 嗯， 你要凿开佢个， 要带嗰啲专业啲嘅手物啦。咁如果你喺 其實對上一次我睇人掘豪已經喺澳洲塔爾曼尼亞睇，我估唔到，我估唔到香港有得睇、啊。 我都估唔到，但係咧，因為人哋譬如我哋睇嗰啲咧，即係可能喺水產市場啊或者沿海地方睇人哋嗰啲真係豪販咧，去大規模咁樣起嗰啲豪出嚟啦。但係今次見到咧，就係話有咧嗱呢個報章咧就俾咗個名佢嘅，叫做大媽掘豪犬。 哦，咁一定唔好啦、破壞生態啦。 因為咧、其實嗱，我唔識得正宗嘅掘豪方法啦，但我就覺得如果淨係自己闖入去一個咁嘅天然資源咧、去掘。而且掘個量都好多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唔應該啦，因為破壞曬個環境啊嘛。 佢會唔會聽咗我哋嘅環節？本地魚龍試下先， 你講個金 豪啊嘛，本地農場啊， 係本地農場試下先啊，跟住就覺得哇，係喎，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哇！你睇下只豪幾新鮮，我就喺下邊撈上嚟，跟住攞個海豪刀 crack 咁樣，跟住就 然之後就生曬。 係啊，咁樣咁千祈唔好啊，唔鼓吹唔鼓勵，唔鼓吹。但我哋嗰個環節你可以多聽。 冇錯， 並且阿崔傑彤咧會將佢嘅廚藝咧發揮到最高嘅境界， 係、 極致 啊！留言周不時都話 Capital 留低啲食譜咁樣 嘅，係啊，多謝佢哋啊！唔係我最開心係咩咧？即係題外話啦 ，Capital 留低啲留低，你睇下佢張台係污糟嘅，即係通常咧咁。我阿媽咧睇嗰啲飲食節目，通常都咁。阿邊個邊個教你粗啲啊啲嘢咁樣， 周邊嘢係 粗啲啊啲。 唔係，但係我話最開心就係即係啲聽眾真係有跟。跟住嚟整，系啊，咁啊，摆翻张相上嚟咧，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最大嘅满足感嚟。 系啊，喂，不过我讲啦，即系其实我哋就算你话煮嘢食啊、烹调都好啦，都系会帮衬即系本地我哋自己嗰啲农场又好，或者系真系菜贩又好，去买一啲送菜，就真系唔好自己带架撑去嗰啲天然资源嗰度掘，因为讲紧咧头先个新闻咧，哇！讲掘咗几箱啊， 哇， 几桶一桶桶咁样掘走咯。 咁佢唔系为兴趣，佢系真系可能有机会攞翻去。整呢個蠔餅啦、或者某一間某一間潮州滷水鋪，近排冇蠔供應，佢自己掘，咁都係嗰個啦，唔鼓勵唔鼓吹，但係個重點就係、其實即係好破壞天然生態，同埋第二都唔好睇啦，第三同埋咧，其實我有啲朋友都係做嗰啲魚嘅，即係做啲本地魚籠嘅嘢啦，咁樣佢都有講話，其實本地啲蠔咧，大家都要諗一諗啊，究竟食唔食得過，因為其實個重金屬。含量都好大机会超标嘅， 系啦，呢个我觉得亦都系需要注意，即系等于细细个开始阿妈都教落啦，喂，你侧边啊，街边见到啲菇唔好乱咁摘啊，呢啲都系同一个道理啦。 系啊，咁啊，下次如果经过塔门嘅时候，见到有啲。大媽又好，細媽又好啦。咁你見到佢哋掘豪，你都要同佢哋講聲啊，好似上咗新聞紙啦，唔好掘啦咁樣。同埋另外都係破壞生態。第三咧，恐防後面咧有人攞住部手機咧拍你片咧，咁你就上網見噶啦。咁可能咧嗰、那個阻嚇性咧就相對高好多啦嚇。 係 啦、 啊，想食豪咪喺隔離餐廳即係正正經經咁樣食咯。嗰啲我覺得即係安全啲啊嘛。 有啲餐廳都係十零廿蚊一隻豪啫嘛。 我而家真係越嚟越平啊，一蚊一隻我都見過。 一蚊一隻， 講價係啊，間唔中會有啲餐廳做緊呢啲啊。 鐘哥即刻擘大咗隻眼喎、 啊，會唔會就係啊大媽刮嗰啲嚟？ 喂，好驚啊，大佬！ 好凌厲啊，佢 係啊，鐘哥話一蚊一隻蠔啊，會唔會係喺公展會入邊先會有噶、啊？啲阿姐跑步先搶一蚊一隻蠔咁樣， 即係一蚊一隻鮑魚嗰啲 friend 啊。 係 啊， 喂，但係呢個啱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延伸咧，就好似之前話大家有一排去摸蜆又好 啊，或者去捉海星啊咁樣，全部咧就即係。破壞曬嗰啲生態環境啊！咁而家見到有蠔有去掘咧，咁其實真係係對成個大自然起咗一個好好差嘅影響咯。 係啊，同埋 好自私啊！我覺得 其實你掘完啲蠔啦，你要攞走噶嘛。 係啊， 塔門係一個點嘅地方咧？是要搭船先入到去嘅地方， 要出翻嚟嘅嘛？ 咁我当佢乱谂啊，住黄大仙咁先算啦。其实佢攞住嗰三桶蚝，跟住都要就佢 重啊， 都重哦、啊。其实 同埋咧，佢都几多架撑噶。我见佢又有嗰啲即系尖锐嘅工具啦，跟住又有网啦，有桶啦，有箱啦。 系啊，咁其实咁辛苦，你不如喺黄大仙大成街市买算啦。 我都系咁觉得，有时咧，你计翻条数，其实你扣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奖， 男歌手许廷铿十，监制于日耀、许廷铿 Astor Workshop， 女歌手 Ja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监制 Jam 邓紫棋，T-MA 马敬恒， 乐队组合小尘埃 Little by Little， 监制 Edward Chan 李一丁邝子乔。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经唔觉佢哋都有成员做人爸爸啦。我队失败的成员都经历了身份的转换，由人家的仔变成人家的爸爸，这种改变也都触发了他们今次的创作的，回头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爸爸这个角色。有谁来救赎我，做个电视 Super Moment， 编曲有失败加上 J1&3， 监制有 Abra 加上 Super Moment，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高歌龙虎榜第18位，乐队 Super Moment 播板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啊，今日投资 O2O 咧，阿 O 聚焦讲下港股啦。港股咧踏入一月以来咧升势持续啊，恒指咧累升咗6%，并且创咗一年嘅高位啊。大市成交活跃啊，连续4日咧成交超过咧2000亿港元啊，加上咧北水持续流入啊吓。正流入咧225亿港元啊，再创咗纪录嘅新高，咁啊利好咧港交所嘅股价，港交所咧琴日升啊，升 5.2%， 收报咧482蚊，再创咗历史嘅新高啊。参考大行嘅报告啊，如果咧港股啊每日咧嘅成交金额咧达到1930亿啊，至到咧2130亿嘅话咧，以 PE49倍计咧，港交所嘅合理价格系606蚊至到648蚊。哇，港交所真是好劲啊！ 我有个朋友咧，成日都同佢嘅伴侣嘈交噶，因为今晚食乜嘢餸咧都可以嘈一餐。通常佢揾我呻嘅时候咧，我都系平平淡淡咁答一句 ：It takes two to make a quarrel. It takes two to make a quarrel. 想知我话佢乜嘢？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感觉也未高起，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 It takes two to make a quarrel. It takes two to make a quarrel. 跟我们平时成日讲的那句说话，一只筷子敲不响，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试问，如果你太太发牢骚的时候，你不搭嘴或者不激翻嬲佢，这场交又怎会嗌得成呢？所以同人相处的时候，都多啲在人哋的角度想下，如果真的有争执的话，总要有一个人让一步的嘛。由下一次开始，让步那个可不可以是自己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争执自然少啲啦。 早晨时间9:12，喺度做个呼吁先。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欢迎咁多位听众咧，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8，咁咧就欢迎你咧，透过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同你亲爱嘅亲朋戚友咧讲一声祝福啦。譬如佢哋生日又好，纪念日又好，咁啊或者远行又好，乜都好啦。咁如果你有啲祝福想送俾佢，点首歌俾佢听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嘅，咁啊等我哋将你嘅祝福喺呢个大气电波咁样送俾佢啦。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真系一个充满梦想嘅地方嚟噶，呢度捉啲梦想，嗰度捉啲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清洁超新星出嚟噶啦。 系、哦，今集变出嚟嘅超新星系黄佩敏。 咁就展翅嗰边嘅员工啦，咁佢哋帮我即时咁样栽咗嗰个展翅清 洁、 然后又即系俾咗啲会场上嘅资讯我，即系一步一步咁教我点样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入面真系充满梦想嘅。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医生。 钟哥，你系咪行得正，企得正嘅？ 通常都系嘅，但系有时候咧，人好难讲嘅。 我哋唔系讲到呢啲嘢，我哋讲翻你，你知唔知道你细路仔嗰阵时候啊，你行路有冇向内八字脚咁样咧？即系脚趾公就向内。咁啊，好似八字唔系话好似差你嗰啲向外噶。 唔系，我调翻转啊，医生，我唔系内八字啊，我真系外八字啊，即真系差你嗰只。 咁就内八字咧，其实咧真系好常见噶。细路仔去睇医生咧，好多时候咧，咦，点解只脚八字向内又好容易跌啊？嗰啲咁样咧，好似一只脚呀踩到自己只脚咁样咧。嗱，其实呢样好常见嘅嘢，英文叫做 intoing。啱啱只脚趾向内，咁啊点解系咁样咧？因为出世冇几耐咧，因为好多嘢都未曾发展得好咧，咁佢个大髀骨即系所谓股骨啊嗰啲咁样咧，系喺个系骨骼个颈嗰度咧有啲扭转嘅，向内扭一扭咧，咁行路咧就好似八字咁样样。好多时候咧，四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系有呢啲咁样嘅轻微嘅内八字的情况，内八字是多过中哥的外八字的。咁啊呢啲咧系啊多过系个即系嗰个情况是多啲噶。咁啊呢尤其而家呢一排疫情咧，小朋友唔使翻学啦，唔使翻幼稚园啦，爸爸妈妈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啦，咦？望见个小朋友点解一开始行咗冇几耐，两岁三岁？行得咁样样嘅咧，会唔会有问题咧？就好担心啦，带佢睇医生啦。咁、其实咧系可以放心嘅，因为大下咧，佢呢个情况就会改善啦。四岁以后就慢慢会好，通常去到十岁都冇嘢噶。如果你话好担心，咁梗系带佢睇医生啦，等医生同佢检查清楚。如果真系有需要咧，先至照 X 光啊咁样样。但是大多数呢都不需要做进一步咩特别的治疗啊、又不用点整住佢隻脚的呢啲内八字。 我想问一问先，譬如话内八字去到点样内到去到乜嘢嘅程度先至觉得係有问题，即係咪真係脚趾踩脚趾先至有问题呢？ 脚趾踩脚趾呢最初呢就实会有㗎、因为呢佢哋细个嘛， 兩歲幾三歲咧，行路就唔係好穩陣嘅啫。啊，有時一急起上嚟行得快啲咧，就會腳趾踩腳趾噶啦。 嗯 啊，咁啊，除非咧，即係佢係踩得好緊要啊，成日跌啊，咁啊，真係要睇清楚有冇事啊。好，但係好坦白講，好少話需要做咩手術去改正呢啲骨嗰啲問題噶。咁啊，反而去到成年人咧。就好多時候有些少外八字啦，咁呢個好常見噶啦，係嘛？咁行路就好得意嘅，啊，我自己行路都俾物理治療師鬧嘅，啊，行得唔係好正確啊，又有啲八字啊咁樣，呢啲真係要自己提醒自己，行路咧真係要小心小心。 係，咁日積月累係咪會嚴重㗎、那個情況咧？醫生，即係譬如大個咗啦，你發現自己係有少少外八字喎、啊，咁樣，咁係如果完全唔理佢嘅，咁你每一日都行路㗎嘛，咁會唔會令到個情況會差咗咧？ 有兩個問題，第一咧就個儀態問題， 唔好睇啊， 好似 Kitty 咁樣，你突然間個相睇嚟咁靚，點知行路嚇死人喎，咁點得啊？咁呢個係一個儀態嘅問題，呢啲啊。就係睇戲都見到好多啦，要做模特兒啊，要學行路先噶嘛。係啊，點樣行點樣行，行得靚。第二是咧，如果你係行路，唔係淨係話個外八字咁嘅樣，包括你應該點行，會唔會係一個一步行得好好啊？腳踭，然後腳掌、腳趾咁樣一步一步提起嚟啊，咁樣樣，咁樣先一個正確嘅行路姿勢。如果你真係有腳痛啊，去見物理治療師咧，佢都會話俾你聽，你行路有啲問題喎，要改正下喎，咁樣。因為如果係啲姿勢行得唔係幾好嘅話咧，係會有可能影響你第時即係啲關節啊、行路啊嗰啲咁樣㗎。咁所以咧。從小開始呢，我諗好多人都應該注意一下啲行路嘅姿勢啦。 不過呢，我自己嘅醫生，即係我個人去觀察目測呢，通常大過咗之後啊，內八字嘅女仔偏多嘅，外八字呢男仔偏多嘅。 係咩？ 係 啊，呢個又 要非正式統計， 左右統計。 嗱，譬如好簡單，你睇譬如日本著和服嘅女士們咧，多數都係內八字嘅，即可能佢哋嘅服裝，又或者佢哋對鞋，或者佢哋嘅儀容，都係要佢哋咁樣行，先至覺得有一種優雅嘅感覺， 或者內斂啲咁樣，好似係嘛？ 啊，真係要睇睇喺香港電台做個調查先啦。 好啊，好啊。 中國去做， 好等我嚟先，因為我記得木村拓哉都係外八字噶嘛，佢都係外八字嘅， 你真係好留意喎，真係睇電視 喎。我哋做呢行啊嘛，冇辦法。 好啦，嗱，講開細路仔咧，好多時候咧喺呢個四歲至八歲咧，好多時候都話夜晚瞓覺，好痛啊，大髀好痛啊，膝頭哥好痛啊，咁呢啲我哋叫做生長痛。是最多的，夜晚痛到喊晒咁样样，咁父母又系好担心，但第二朝头早又冇事噶喎，咁呢啲咧就因为好多时候咧佢先一日运动得太紧要啊，玩得太紧要啊，可能啲肌肉疲劳啊，咁另外一个理论咧就系因为佢哋开始生长嗰阵时候，骨络嘅生长速度同埋嘅系啲肌肉。生长速度就不一致啊，咁啊扯住啲肌肉，咁又会痛啦。咁如果睇个医生系发觉冇嘢嘅话，不是肌肉发炎啊，又唔系啲骨有咩肿瘤啊咁样咧，通常慢慢咧喺两年之内咧就会慢慢好翻噶。嗱，当然好痛嗰时候咧，就要食啲普通嘅止痛药啦。呢啲系冇乜事嘅，或者做一下啲伸展嘅运动啦。好啦。咁小朋友啲又系小朋友啦。嗱，以前咧，我哋应该讲过喺英国咧，新冠病毒因为太犀利啦，都根本都冇时候入医院。紧要啲咧，佢就俾一个手指检一检手指，睇睇你啲养分点样噶。记得 oximeter 啱啱检喺食，好似喺中指嗰度。咁如果你系发觉有事啦，如果你发觉，你嗰個養分係低過92%嘅話咧，又或者你覺得哇，我咳得好犀利啊，咳出血嚟啊，暈啊， 啊，好唔舒服啊，咁嗰啲立刻去医院咧，咁呢啲就系嗰个夹手指嗰、那个睇个养分嘅情况嗰啲机器啦。但系咧，我哋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小朋友嘅睡眠窒息症啦。 嗯， 啊，睡眠窒息多数系成年人啦，啊，去到四五十岁啊，肥胖啊，肌肉松弛啊，咁样瞓觉好大鼻鼾声啊，咁样。根本成晚都瞓得唔好，但小朋友一样有睡眠窒息噶，因为个扁桃腺系胀大嘅。好啦，咁我哋点样呢？正式嚟讲呢，就要做一个所谓多度睡眠图噶、啊，去入医院啊，或者喺我哋叫做睡眠实验室嗰度搭晒天地线啊，啊头有电线啊，心电图啊。好多嘢咁样，然后驳落一个电脑嗰度，咁、然后睇下你嗰一晚瞓成点。但系呢样嘢其实都几大件事，好麻烦啊！我都好惊，小朋友又惊。咁有咩方法呢？咁就可以而家咧，就系、是、先系要普测去 screen 下，你系咪真系有啲事啦？咁啊，净系有个机器仔夹住只手指仔。喺以前咧就话呢只手指仔夹住咧嗰条电线咧就当系驳去一个好似手表形状嘅 recorder、录低晒你啲养分数据，然后第二日咧就驳入电脑，咁啊知道你全晚嘅养分多唔多，少唔少，咁啊睇睇你有冇睡眠就识啦。但系而家咧就再新一步咯，咁啊去到咧。即系梗系无线啦，梗系上云端啊咁样，咁即系根本都唔使啊带多一份嘢啦。咁啊，但系通常你话要验几耐咧？通常瞓觉咧，啊佢系咪真系瞓得咁好咧？喺以前咧就系个建议咧就是、哦要做六个钟头做一晚就得啦。咁但系有啲研究而家发觉咧，就一晚咧就系较为唔系太准啦。如果你是做三晚的话呢，咁其中有一晚你睇到呢，咁个准成度就高啲。但係当然如果你做第一晚你已经睇到有事啦，咁就已经係应该可能需要做进一步嘅研究啊。 是因为有呢个问题嘅朋友未必係晚晚都会发生㗎，係咪？ 冇错啦，未必晚晚啦。同时呢你嗰、那个小朋友嘅合作程度啊，有冇自己掹咗嗰隻手指嗰个夹仔啊咁样。所以啊呢样嘢呢就係、是、可以做到係简单好多又成本平好多。咁啊如果你做咗三晚啊，其实呢而家发觉呢都唔需要做到六个钟头咁多，四个钟头。已经是很多时候看到你有没有这个情况的了、以前就是、六个钟头这样，六个钟头有时候真的不是很准的、因为太久了，四个钟头呢小朋友定定地呢准程度呢又会高一点，所以这些就是 oximeter、这些可以尽量帮助小朋友，如果怕他有睡眠窒息呢、就要做呢个测试啦， 系家长们可以特别留意啦。今日唔该晒李医生， 唔该晒李医生， 拜 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安全地带的玉置浩二相隔六年之后再次推出他全新的专辑，收录了由他重新演唱十几首过去一直为一众歌手和组合撰写的金曲，所以专辑里面找得到铃木雅之、平原绫香、中岛美嘉、Tube 和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曾经将这首歌曲写过给 Kinky Kiss， 今日自己重新演绎《无垢的羽毛》。 優しい気持ちのまま見つめているよ、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って細い指先でそっと僕に 大碟 Chalky Cosmos 是一种花语，意思是解作爱情的终点，今次他将一些隐藏的经典名曲再次展现，是告诉大家听冲破终点是要先有一颗强劲的决心。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无垢的羽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早晨啊 ，OK 早， 系 O 唔 OK？ 今朝一定 OK 啦，睇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啊，唔止 OK 啊，好 OK 添啊！ 哎呀，今日咧要介绍咧十八万人睇呢个节目啊，咁咧就系今晚八点钟啊，四点三十一啦，因为咧政府日前就发通告啦，就要求现职嘅公务员咧，4个星期之内咧就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啊特区。咁、但系咧，又有好多團體咧，特別係啲工會咧，就話：喂，好似唔係好清晰喎、哦，你裏邊啲嘢點搞啊？咁、咧就係、是、因為阿張建宗司長咧，佢就話簽署聲明咧，唔單止係誓詞同埋一紙文書啊，喺呢一個咧集體顯示忠誠同埋承擔咁樣。忠誠承擔呢啲係形容詞嚟嘅，但係喺法律上邊咧有啲咩定義嘅咧咁樣嚇。於是乎咧，今日請嚟咧兩位朋友啊，一位咧就是、行政會議成員咧葉國謙，咁啊同埋咧就係、是、民主黨嘅國際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阿劉慧卿啊，卿姐啊，咁啊仲有呢個 Facebook Live 喎，晏晝四點啊，咁大家留意喎。 好， 咁啊究竟阿卿姐會唔會仲係講句？好离谱咯，点解岂有此理？ 好，我哋留意住啊。 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日常八点半咧，就有一个组合咧，叫做咧明歌之音啊。音咧就系呢个音差大神嘅音啊，就有咧阿黄品逢啦，同埋咧林敬音咧两个咧就系组合而成。咁大家睇下佢哋点解咧就会搞呢个组合。希望在樂壇裏面做啲咩成績咧，咁啊呢個日常八點半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 啊，我唔知道兩位咧有冇學過樂理咧？ 冇喎、 啊，你識嘅咋？你彈吉他？ 唔識啊，唔識啊！ 彈吉他咧嗰啲就唔使睇鬥士噶嘛，係咪？ 睇鬥士唔使嘅咩？ 系啊，咁嗱，即系譬如哆瑞咪发嗦啦、切刀咁样咧，大家咧就已经咧用呢一个概念咧就可以即系大约知道嗰首歌咧个音调系点样走法嘅。中乐你哋又知唔知咧？ 我更加唔识啦， 唔识喎真系。 系啦，我又听过啲叫咩工商国子仪啊，就即系配合呢一个金木水火土咁样。咁但咧原来有一个叫工尺谱嘅吓，我上网查过咧，有啲即系不过佢哋就操普通话嗰啲小朋友咧喺班上面学咧，譬如。个弓咁有嘅月咁样又原来系有已经有唔同嘅音调喺嗰啲字里边， 系 因为我哋啲字咧就有音调嘅，如果唔系咧填词咧冇音调嘅话，你就唔会咁难填啦，系咪？ 嗯， 但系咧，我粤语同埋普通话咧个音调应该会唔同噶嘛？ 系啊， 咁啊到即系一碰落又点啊？嗱，今晚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就有弓尺。茶督撐中尋啊，就要同大家講下呢啲咧中國嘅樂譜嘅。 好啊，唔該曬 ，Kason。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改变海洋公园营运模式，山下园区免费，山上设施收费。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的方案是合适的处理，山下园区免费，公众会较为接受。被问到海洋公园长远是否可以自负盈亏，姚思荣认为如果人流足够，相信很多发展商都有兴趣营运，估计将来的出租收入可以弥补山下园区的成本。至于山上设施，南朗山和周边的海岸是未来的发展资源，可以考虑经营一些在亚洲区没有的项目。不过姚思荣说，水上乐园的投入成本高达几十亿，将来开幕之后仍然有还息还本的压力，希望能够和山下的酒店产生互动关系，增加效益和收入。政府刊宪新增多七座在油麻地佐敦的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包括上海街184至186号，

另外咧，选购嘅时候要因应狗狗嘅口腔大小啦、年纪嚟到判断买点样嘅结齿骨。当狗狗进食嘅时候咧，亦都应该留意一下佢有冇好好咁咬嗰嚿结齿骨。咁如果狗仔好快就直接吞咗落去，主人嘅心机就白费咗啦。如果食用结齿骨一段时间，口臭嘅情况不但止冇改善，反而加剧咗，就需要带佢哋去到兽医院嗰度进行诊断啦。中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Emily。早晨 ，Emily。 系早晨，林慧。 今日系咪有屋企人生日咧？ 系啊系啊，今日系我儿孙仔阿 George 嘅生日。 嗯。 咁我就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今年咧佢就应该冇得去跑啦。 嗯。 咁啊，希望来年就跑多啲啦。 系咯，通常疫情恢复翻咧，我相信都市面上会好多人喺个街嗰度运动噶啦。 系啊，因为佢系中意跑步，有阵时都会飞出去跑添。 哇，佢咁真系好热爱马拉松、啊。 佢系学紧啦。咁啊，希望佢第日可以再飞啦， 一定有呢一日嘅，咁啊，大家都好期待住啦。咁除咗 George 之外咧，仲有边个生日啊？ 30号咧就系我契女同埋佢妈咪系同一日生日嘅，咁佢就今年呢个小妹妹咧就3岁， 系 咁啊，希望 好得意， 系啊，咁啊，希望呢只鸡仔咧，呢个鸡女咧就聪明伶俐啦。身体健康啦，快快长大啦， 系啦系啦， 孝顺妈咪啦， 系啊，一种缘分嚟嘅，有时可能够同一日生日，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相隔咁多年，因为同家姐佢哋相差都成10几年嘅，突然之间 咁都辛苦啊，做妈妈嗰个， 但系妈咪中意， 好叻， 妈咪喜欢啊， 好叻好叻， 喜欢啊，咁啊就系分别系23号同24号，就系我另外两个儿孙嘅生日，就系阿子乐同阿婉娴，佢哋两兄妹嘅生日。咁今年就 系 好特别，就因为家姐走咗，唔好意思啊，一讲起 你慢慢讲， 啲眼泪就好不期飙出嚟，希望佢哋心情会平复啦，早日平复啦。虽然家姐走咗，今年冇得同佢哋一齐庆祝，但系我谂佢喺另一个角度咧，会继续去祝福佢哋。 每一个父母当佢喺生命里面再延续多下一代嘅生命嘅时候呢，都係用佢自己嘅生命去搏返嚟啦。由嗰一刻开始呢，已经将嗰个爱啦同埋所有嘅盼望嘅寄望同埋心思呢都摆晒喺自己下一代身上。所以我相信呢，就算佢喺任何嘅地方都好啦，佢一样都会喺佢哋嘅心里面陪伴住佢哋成长。哪怕係生日又好或者点都好，我自己总相信呢，亲人係会陪伴喺自己身边嘅。 係，冇错冇错冇错。同埋我家姐真系对佢哋嘅付出系好大，咁希望佢哋身心正正啦， 一定会嘅， 照顾好爸爸啦， 都唔容易啊！佢哋几大啊？而家 其实都好大噶啦，咁啊，一个结咗婚，咁一个咧家姐临走前都结埋婚啦，都叫做结埋婚啦， 系， 咁就希望佢哋两兄妹仲有个家姐嘅，咁啊照顾家姐同埋爸爸啦， 爸爸，所以有时真系噶，我哋生命里边有好多嘢预计唔到嗬，咁所以就只能够系珍惜啦。当佢哋生日嘅时候咧，我相信佢哋都会好记挂住自己最爱嘅家人嘅，所以我觉得无论屋企人喺边个位置都好啦，再生嘅能够面对面见到嘅咧，就将嗰一份爱咧双倍都送埋俾爸爸咯。 系，冇错。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希望全香港市民身体健康。 你都系啊 ，Emily 吓，作为我哋嘅一份子，大家都要努力咁样同心抗疫，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咁样咧打胜呢场仗。 冇错，冇错。 好，多谢你电话 ，Emily。 好， 拜拜， 拜拜。谁知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点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离。 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天气冻啊，知道大家都中意打边炉，所以今日嘅崔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人气火锅料嘅食谱，就系蛋饺啦。平时打边炉，大家都中意买啲云吞啊、水饺咁嚟食，但系有冇食过好香嘅蛋饺呢？今次咧就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简单嘅版本，整好咗之后，你仲可以摆喺雪柜，随时想食嘅时候都可以攞翻出嚟整热佢。自己用嘅材料梗系更加实在、更加健康啦。而且你想包几多就包几多，好食到一粒接一粒啊！啱唔啱食？ 好啱食啊！ 又好啱食，系咪真的？ 蛋饺啊，呢个系咪？ 系啊，蛋饺 唔系斩饺， 系咪斩饺？ 咁呢个蛋饺滑唔滑啊？ 蛋 饺好搅滑， 唔搅滑系呢个蛋饺咧，好香啊！ 系 系啦，系香滑， 香滑， 香滑系啦、啊。其实咧，因为有啲人唔系好中意食嗰啲饺子皮嘅，即系中意食饺子，但系唔中意食饺子皮咧、嗯，就可以试下用呢个鸡蛋皮嚟到包住呢个蛋饺啦。 好、多工序、就咁听都觉得嗱，你用蛋嚟制作一啲皮啦，咁、个过程系咪要差啲面粉，跟住又要叫做系咁发蛋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蛋漿，跟住又要唔知道 這個唔使攤麵粉，其實我覺得佢簡單咧、就餡咧就即係平時你包餃子嗰啲啦，豬肉啊撈下啲蝦膠又好啊， 韭菜又好 調味啦咁。咁嗰個蛋皮咧，其實只不過係好似平時你煎一塊好薄嘅雞蛋咁樣嘅啫。咁、個蛋漿咁你加少少胡椒粉啊、鹽啊調一調味，咁你就落咗個鍋嗰度煎一煎。即係當然你最好就有一個圓形嘅帽、可以即係兜一兜住佢嘅形狀啦。 小煎 pan 啊， 系啦、 我屋企都有呢嚿嘢，原来 系啦，兜一兜住佢，系啦，其实好多时候都有用嘅，你煎鸡蛋咁样，咁跟住咧就将你嗰个馅咧摆上面，跟住覆一覆埋佢，又煎一煎。咁其实咧呢一、這个餸咧上海系好兴嘅，尤其是系咩咧新年啊、新年嘅时候，因为佢黄金象卜卜咁样，即系金黄色啊，嗰个蛋皮 好意头啊，咁样 好意头啊，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可以放汤食啦。如果你唔放汤食，就咁煎香佢嚟食咧，一样咁好味嘅。 唔知道今年农历新年嘅时候会唔会食到呢个蛋饺呢？ 咦，你同我讲紧嘢啊？ 真系好想食噶！ 我会整俾你食噶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啊。是不是白元豪啊？今日 系啊，享乐时代啊， 享乐时代有咩提供啊？小白 系啊，啊头先听完嗰个蛋饺都好想试一试， 系蛋饺， 即系蛋 呢个名都非常分裂啊！喂、好啦，嗱讲翻先，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金骨啊，金骨系咩嚟嘅咧？咁啊，又有金骨啊，又有金桔啊，哇！有阵时我都搞到好蒙查查呢个名字，我要问下崔神厨房识唔识？ 系咪冲水嗰啲啊？ 呢个先， 呢个我知道。 金骨 系 金骨咧， 领物 就系一个科嘅名嚟嘅、即系好似 citrus 咁啊，橙啊、金桔啊呢啲咪叫金骨类咯。咁金桔咧就即系一粒粒嗰啲金桔啦，即系食落口嗰啲金桔啦。系啦，啱啱啊，啱啱啊， 啱啱啊， 啱啊。 咁我咧都要讲得清楚，因为金骨同金桔个名咧，即 系 好容易就混淆。 混淆。 咁我今日咧系好容易咧就听到错晒啊。咁我今日咧就。即系同大家分享咧，就是、一个叫金桔， 咁呢個金桔咧，其實就係喺嚟自日本宮崎嘅一種嘅叫做果實類啦。咁佢咧啊都幾得意嘅喎。我哋平時咧，如果我哋食嗰啲日本生果咧，大家都好多，譬如梨啊、蘋果啊、士多啤梨啊咁樣。咁我試咗一個咧，呢、這個就係金桔，佢真係又係嗰啲士多啤梨價嚟嘅，佢大概百零蚊就一盒仔，咁、一盒入面咧就大概十幾粒咁樣啦。咁你話平咩？咁我肯定唔係平㗎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味道的而且確咧，同我哋平時食嗰啲金桔咧係有幾多嘅分別嘅。佢同埋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個皮咧比較薄，佢連埋皮都可以一次過食埋落去。咁當然啦，入面有核嘅。系啦，啲核就唔好食啦。咁、嗰个味道咧都几得意嘅。除咗系比我哋平时嗰啲金桔咧就再香啲之外咧，咁佢又会再甜啲嘅。咁啊甜咧，之前同大家分享过有啲叫甜度噶嘛。甜度咧佢就可以去到咧就十六，有啲劲啲嗰啲咧，唔知点样精制研制出嚟嗰啲金桔就可以去到二十二嘅。 哇，平时好甜嗰啲士多啤梨咧、都系十四度啊咁样咁上下，即系你同我讲而家一粒金桔咧，可以仲甜过一啲好甜嘅士多啤梨、啊。 系啦系啦，咁佢嗰个 size 大家可以用个脑袋咧想象一下，其实佢嘅直径咧都系唔够三 cm， 即系细细粒好的色咁样嘅。咁佢咧原来喺宫崎嗰度咧，佢摘落嚟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全部都用人手摘嘅、即系佢唔系用机器劈落嚟，佢用人手摘嘅。咁啊为咗确保佢嗰个叫做咩一粒粒嗰啲完整性啦、好啦，咁你有啲咁好嘅金桔啦咁样。咁你諗住有啲咩特別嘅方法可以試下佢呢咁樣，所以神廚房又可以一齊研究一下啦。 平時呢我哋食金桔呢好少，即係當然你可以當生果一粒粒咁樣拍啦，但多數呢一係呢就即係製過嗰啲甜金桔呢，即係得返個肉嘅，係啦，即係製過即係扁咗㗎啦，就我自己就有食過嗰隻啦，可能唔知係咪新年嗰啲乾果都有得賣。 係嗰啲嚟嘅咩？ 係啦，一係呢就好似鐘哥你咁講飲嗰啲金桔蜜囉，係啊係啊係 啊。 咁小白可以點食法啊？呢啲 鐘哥講嗰個好似飲嗰啲金桔蜜咧，絕對咧係其中一個咧。原來日本朋友都常去用呢一個金桔去泡製嘅其中嘅飲品嚟嘅，加啲蜜糖，然後你咪好似當佢桔仔咁樣放落去。不過個味道咧係有啲分別嘅，咁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試下。好啦，咁如果你話最普通嘅買咗啲金桔仔翻嚟咧，咁佢一盒買翻嚟，咁你好多粒啦。咁你咧用普通用清水咧嗰、那個其實就已經係可以食得噶啦。佢哋咧通常咧就可以將佢切一半。切完一半之後咧，啲日本人咧好得意喎，佢哋會攞支牙籤出嚟，咁啊將入邊嗰啲核咧就撩曬出嚟，個平均咧就一粒入邊可能有三粒核咁樣啦，咁你就撩曬出嚟，就放喺個碟嗰度咧，跟住就用翻嗰支牙籤咧，就逐粒逐粒咧咁好似大宴吞貧咁樣嘅，大家咧喺度逐粒逐粒吉住嚟食咁樣嘅，咁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幾好幾常食嘅方法嚟嘅，同埋咧佢哋都將中意將呢一個咧金桔咧放入去沙律入邊。一齊食嘅喎，沙律咧，你又估唔到，原來佢件事咧，又相當之 match 嘅喎， 係，佢清新咯，幻想到嗰一陣， 但係好甜喎、啊，仲話小白講咗、 但係佢應該都仲保留到嗰、那個即係金骨味嗰種香，即係橙，類似橙嗰啲橙香咁樣噶嘛， 係啦，我哋食落去咧，就似嗰啲橙香，但係佢又冇咗嗰種澀啦，即係皮嗰種澀，冇咗嗰種酸味，佢係淨係留翻嗰種。橙香同埋嗰種桔嘅味道喺入面，咁呢個沙律咧，其實又係一個幾好嘅食法嚟嘅。好啦，另外咧又係有一個食法就係、你可能買咗一包或者兩包翻嚟，你自己去到做呢啲叫做金桔嘅果醬，可以自己做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啊試過自己整士多啤梨果醬喎、喂，其實個方法完全一樣啊，即係都係又係，不過你就糖分方面咧就唔使落咁多。 正喎、因為平時煮果醬咧，你落好多糖啊嘛，尤其是比較酸嗰啲水果咧，咁但係而家本身你個水果都咁甜咧，就可以慳翻啦。 系啦，系啦，咁大家可以試下。仲有一個咧，又可以介紹埋俾大家嘅，咁就叫做金露煮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未喎、 啊。金露煮咧，其實就 金煮我就聽過，即係邊一個俾錢 金露我都聽過， 就係金嗰邊有楊枝啦。 系啦，系啦，其實咧，金露煮咧，佢嗰個金露兩個字意思就係解作咧，愛滋啊，好好食咁解嘅。咁啊，金露煮即係話咧，呢一種嘅食物咧，其實係凍食嘅，煮完出嚟咧，就一定會有一種。好甜嘅感覺，其實就有少少似咧，我哋去到燉啊，去到燜啊嗰種嘅煮法嘅，咁、都係將嗰啲我哋嗰啲叫做金桔咧，就放入去煮啊，可能加少少味淋，加少少，你都可以加少少蜂蜜，一路慢火煮咧，就煮到佢咧。 收乾曬啲水，然後就變成即係等佢攤凍咗之後咧，其實可以收藏嘅，因為你冇咗水分咧，佢又可以咧就乾咗收藏啲耐啲啦，同埋咧耐唔耐拎翻出嚟咧，好似一粒一粒咁樣逐粒逐粒食咧，其實都係佢哋經常食嘅一種嘅食法嚟嘅，而且咧喺嗰啲日本菜嗰度咧都幾多見到呢啲叫做。金露煮啊， 即系啲开胃小食咁样变咗。 系啦，系啦，有少少，即系可能我哋食日本餐之前，佢咪有啲前菜嘅，前菜其中一款咧都可以系金露煮，主菜又可以系金露煮嘅。 嗯， 系啦，呢、這个都几得意嘅。咁呢个咧就我有机会咧试到呢、這、一个宫崎嘅金桔咧，佢有个特别嘅名叫塔玛塔玛，即系特别呢一种品种。我叫做塔玛塔玛。咁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得买啦。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又可以。共去嗰啲日式嘅超級市場望下， 香港就係得探媽歌詞嘅，冇探媽探媽。 佢名幾熱記咯，幾得意咯，聽落又幾卡哇伊，係咪先？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這個，睇下大家有冇機會試下呢一隻。咁遲啲如果有機會咧，買咗翻嚟咧，唔係就咁食嘅，又可以我嚟煮下餸，都幾得發揮嘅一種嘅。叫做果物啊，呢、這个名嘅。 钟哥有冇兴趣啊？ 有啊， 系。 如果咁多种咧，我反而净系听阿小白介绍，我系对嗰个整果酱， 整果酱有兴趣， 零零 因为甜啊嘛，系 啊， 系、啊啊啊、我反而有谂到、不如可以试下加落个蛋糕嗰度，即系之前咪整咗个柠檬蛋糕嘅、其实都系嗰、那个金骨科啊嘛，系、啦、啊，咁跟住其实嗰个面咧都有一。层糖浆噶嘛，试下将佢整做糖浆。 咦，好啊，好提议啊！ 系啊，呢、這个柠檬蛋糕嘅变奏版就系金桔蛋糕。 街上面揾下睇下有冇先，买俾崔杰同叫今次整翻个金桔蛋糕。 我自己研发啦，唔使抄人啊。 系啦、 啊，自己试下。好啊，咁啊，多谢晒小白嘅介绍啦，食多啲水果都身体好。好啦、啊，咁啊，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9:58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咧，今日大概去到18度啊。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嘅偏东风。咁稍后离岸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嘅云量会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雨添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色就会好转啦。室外气温而家系15度，相对湿度55%。 唔不过睇多两句啫，因为呢两日嗰个疫情嘅数字都有啲回升啊。咁希望提提大家，虽然大家都会有少少。抗疫疲劳噶啦，预咗啊！咁但系咧，千祈唔好松懈，一定要做得比之前更好。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即系又嚟多次，就唔系几好啦。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答完后，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